轻敌是萧时钦率领雷霆时所使用的最得心应手的战术。不过既然连许斌都能清楚这是萧时钦所擅长的，可见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，这已是萧时钦战术中的一种风格。说穿了就是八个字，示敌以弱，诱敌松懈。道理就是这么简单，但操作起来自然没那么简单。尤其大家知道他擅长搞这套，遇到萧时钦率领的战队，难免会提醒自己要专注，要重视，不能大意。但是人的情绪很多时候并不由人的意志转移，场面不停变化，局面不断波动，百般辛苦后一个优差局面产生，高兴一下是难免的。而萧时钦的战术陷阱往往就部署在这种时候，以充分的准备应对对手可能因一时兴奋出现的种种疏忽，甚至顺应对手的情绪去引诱对手疏忽。本场比赛事实上加时方面没有这种准备，但是加时有不一样的东西，就是更强的选手和角色。二对四绝对劣势不假，但以孙翔和邱飞的能力，在这种局面下是不是就一定没有能力扳回呢？萧时钦在赌的就是这两人的能力，他以最大的能力给二人铺好了路。场面人数上对比，加时确实完全落后，但是萧时钦最后时刻将计就计的卖血强攻，让自己提前离开了比赛，却也是最大程度的压低了包子入侵和一寸灰的血线。再加上军魔校更单薄的血量，抓好小手冰凉还没赶回的这个时间差，凭孙秋二人这一波真能打成什么样的局面也说不定呢。魏草三人组这分析形势的时候，孙翔、邱飞二人早已经到阵，各自操作着角色，连一秒都没有耽搁，立即发动了攻击。斗破山河，邱飞的战斗格式起手大招，这有冲击力的范围技攻下去，破的就是鬼剑式的鬼阵。舍不得离开鬼阵范围，那就吃下这记大招，大家做个交换。星星三角色君莫笑血线最低，包子入侵和一寸灰在和刚刚生灵灭一波大交换以后，也被带走了不少生命。果然不敢为了鬼阵的守护硬吃大招，三个角色纷纷闪避着斗破山河的冲击，叶知秋跟着就已经直冲上前咬死巨魔笑。叶修没有和他硬拼，虚晃一击飞枪退走。包子入侵鞭策路诡异上前，手抄板砖就要往一叶知秋的后脑勺上按，邱飞却从另一边看得清楚，战斗格式早冲过来，包子入侵砖没出手，战矛已经兜到了他的面前，连忙跳开闪避。邱飞操作也快，战矛咬得很急，一个龙牙再接落花推上，包子闪避不及，重掌包子入侵没等飞出就已经被拦下，拦下的人赫然是一叶知秋。飞枪拉远距离的军魔校孙翔居然没去理会，转火攻击包子入侵。乔一帆的一寸灰慌忙来救，但镇鬼玩的是控场，是辅助，真到了需要硬桥硬马的江湖救急，这职业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。召唤鬼阵绝大部分只能限制，却无法完全阻止对手的攻势，但现在星星方面的角色生命不多，只是限制实在有些不够。包子和乔一帆明显招架不住这双战法的冲击，叶修的君莫笑不得不回转，从远到近一路开火，孙翔邱飞则是闪避为主，继续抢攻包子入侵和一寸灰。君莫笑就快加入战团时，战斗格式突然转向，连冲带刺，一个怒龙穿心破就送了过去。孙翔却是目不斜视，咬着包子入侵就往死里攻击。一寸灰的攻击硬吃，一叶知秋是场上最强的角色，同时也是目前状态最完好的角色，一个镇鬼的攻击只要不是冰镇之类的限制都被他完全无视了。加时二人组杀回明显占据了很强的主动，但这是许斌所说的萧时钦的轻敌战术起到作用了吗？ 这个很难让人看出，因为这实在是很细微的心理变化，指望对手完全轻敌到都不认真应付比赛，那显然有些不现实。但是萧时琴最后加速死亡的交换输出价值却彰显出来了。面对一叶知秋、战斗格式两个强力角色的冲击，星心方面尤其是叶修压力极大，他的君莫笑本就是生命最单薄的一个了，此时却还在冒着风险帮助包子和乔一帆。牧师呢？星星此时真的太需要牧师了。观众们从上帝视角上看到，小鼠冰凉已经飞快赶来，几乎没几步就可以进行治疗了。结果就在这时，战斗格式飞一般的离开了战团，朝着小鼠冰凉就截了过去。而叶修、包子、乔一帆三人竟然通通留给了孙翔一个人。同样是战斗法师，以一敌三，就在这场比赛里唐柔做过，但是区别在于唐柔那次是对手主动找上门来，他是以身为饵引诱对手攻击，然后顽强挡抗。此时的孙翔却不同，单独面对三名星心角色，他不是在抵抗，不是在支撑，他在攻击强杀。以一敌三，一叶知秋却赫然拿出了要强杀对手的姿态。所有人震惊，但是却没有人怀疑孙翔的动机。他有理由这样做，他是联盟顶尖的大神，他所操作的是这场比赛中最强的角色，而他的对手虽有三个，但是生命都不多。真要只是站着不动的沙包，一叶知秋灭这三个角色不过是顷刻间的事儿，大概比战斗格式击杀小鼠冰凉还会快很多。三人当然不是沙包，可是面对孙翔的强攻，他们却有些无奈，他们无法用同样强硬的姿态去应对，因为此时的他们交换不起，和叶知秋再做输出交换，恐怕他们三个全倒下了，叶知秋还会站着。生命低，牧师是救星，可是他们的救星此时却被秋飞拦截。安文义一看有人朝小手冰凉冲来，变相就跑，他可没有信心靠闪避技术和职业选手过招，顺便在这过程中完成治疗。叶修三人又要应付孙翔的纠缠，又要想办法去接应小手冰凉，他们人虽多，但此时的局面却让他们十分难受。 行星他们应该早一步去接应治疗啊，有点大意了。 李一博知道如是说着， 大概是因为孙翔和秋飞的翻转十分及时，生灵灭一死，他们二人就已经到阵，然后就直接朝星星三人发动了攻势，星星根本来不及去接应治疗。 潘林说， 关键是他们也没有表现出这种意图，叶修的君莫笑曾经飞枪走位脱开过战局，但是最后还是选择杀了回去。 可那里他如果不回去，留一寸灰和包子入侵应对家世双战斗法师的话，等他接应到牧师回来，恐怕这两人都已经被击杀了，他们的生命可当时可不多。 萧时琴最后一波鱼死网破的强攻真的造成了很大的杀伤。 潘李二人在双方你来我往激战的过程中，也是你一言我一句的讨论起来，说到最后两人都无语了。这样一聊，星心当时面对的是怎样为难的处境一下子就清楚了。萧时琴人虽不在，但最终下场前进行的交换真的对星心造成了很强的牵制，假若他坚持自保，那肯定打不出这么高的输出，即便家世留有三人，此时的星心却也不会如此被动。而现在孙翔一人就能控制住星星三人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血少，血少导致他们无法采用强硬的手段，不管不顾分开就跑，那恐怕有一人很快就会被击杀。再然后呢，叶知秋身上背着四个无属性炫纹，全是孙翔有意打出来的，却一直没有使用，就是为了应对这样的局面。还有豪龙破军技能已经冷却完毕，随时可以用这技能来次高速追击。有了如此充足的准备，孙翔甚至期待星星如此应对， 这样是给了他逐个击破的机会，他有信心在对方接应到治疗之前击杀两人。再之后二对二，那治疗的存在可就没有那么可怕了，尤其还是一个水平并不高端的治疗。已经提前为星星高呼胜利的人们这一瞬间都呆住了，倒是已经有些颓废的家世粉丝在这一刻眼睛突然一亮，看到现在的局面，再听两位解说这么一说，他们终于明白萧时钦到底泼设下了什么样的局面。 家世加油！ 现场家世粉丝突然齐齐爆发，已经到了比赛的最后一刻，选手在拼，他们也不能放松。即便荣耀比赛选手是听不到现场的声音，但是他们也一样，也和选手一起为了胜利努力。安文义操作着小手冰凉闪开战斗格式的拦截，一看对方居然咬上，不得不手忙脚乱的边跑边换装备。本以为过来就要开始治疗了，他已经替换上治疗用的装备，却没想到过来后是他们四人被对方两人牵制的局面。一边跑路的安文义一边却也在寻觅机会，他想靠近这边战局，能抓住机会丢个瞬发治疗上去也是好的。星星的三个角色现在实在是太需要加血了，但是邱飞又岂能让他得逞，战斗格式紧紧咬在小手冰凉身后，卡着他朝这边走位的空间。小手冰凉只要一转向，得到的将不是治疗的机会，而是战斗格式迎头痛击。这样的卡位下，安文义只觉得自己只会越跑越远，好容易拥有的治疗优势竟然因为这种情况无法插手战斗。所有支持星星的人心下都感到不甘，都盼着星星快些拿出个办法来。就在这时，战成一团的四人那边忽然扯出一个空档，上一回合还在和一叶知秋你来我往的君莫笑毫无征兆的突然转身，双手朝前一展， 追手！ 不知有多少人在这一刻发出了呐喊。君莫笑施展出的赫然是这次挑战赛中两剑齐攻的技能捉云手。要第三次剑齐攻了吗？不，一叶知秋的雀邪骤然刺刀，一寸灰和包子入侵上前拦截，但是一叶知秋猛然变招，战矛突然协调，竟然转成了一记天机。不可思议的一记天机让两人闪避不及，雀邪斜着撩向半空带飞了两人，雀邪跟着落下，依旧是快到不可思议的变招，仿佛中间从来没有人阻隔一样，一记直刺继续朝着君莫笑刺了过去。不过就这么一会儿的耽搁，君莫笑的捉云手其实已经施展出来，已经扯到了战斗格式的身上，但是他无法继续，因为一叶知秋的攻击到了，他如果继续，即便是扯到战斗格式也会很快被打断。更严重的是，接下来以这一击起手，孙翔一套连击就可以把他带走。叶修无奈只能收招闪避，对这一记捉云手饱含期待的人都失望了。但是被天机挑在半空的那两位却发起了攻击，不等落地，包子入侵左手一扬，右手一甩，抛沙藏着一记板砖扔出。这点小伎俩没能逃过孙翔的眼睛，他的注意力此时可是很集中的，他飞快看清了这一砖的轨迹，这才转视角不让抛沙打着正面。就在他这一转的功夫，乔一帆的一寸灰立即开始了吟唱，冰霜开始从刀锋落下，是冰阵。冰阵无疑是此时最能控制住一叶知秋的限制技能，乔一帆一直没有使用，因为他无法得到机会。孙翔显然也深知正轨可能的威胁，但他的限制相当严格。但是此时因捉云手而起的一系列变化中，乔一帆终于窥得一丝空档，或许这个空档还不够百分百，但是却已经值得压上。 然而不等他吟唱完毕，叶知秋已经回头。孙祥的操作实在太精准了，躲避这个抛杀他卡准了那一瞬，此时回头打断一寸灰的吟唱绰绰有余。但是也就在同一刻，君魔笑却一步跨了过来，用他的身体拦下了孙祥的视线。就这么一瞬，就已经迎来了足够的时间。一夜之秋战斗走位再拉开视角时，这才看到君莫笑身后一寸灰的太刀已经落下，冰霜自刀锋上流转而下。豪龙破军，孙祥在此时悍然开出大招，豪龙破军冲出，直朝一寸灰冲了去。冰阵落下了，但是凭借大招，一夜之秋已经冲出范围，一寸灰没有被这一下击飞。叶知秋压低了手中的雀鞋，将一寸灰死死按住。孙祥清楚他的限制至此结束了，那么这一刻他至少也得要击杀掉一名对手再说。但是他没想到下一秒君莫笑突然就出现在了他的身边。这一出现实在太意外了，豪龙破军的收招是快，但是孙祥却也来不及做出任何操作，君莫笑已经伸手将一叶知秋撕住，转手就扔回了一寸灰的冰阵。小技能，抛投而已。